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作者王世俊、鲁来顺，由爱宝良朗诵。 涛涛进入八一队，训练非常紧张，经常到外省市去比赛。我此时也经常外出辅导职工艺术团，因而难得相聚。但是我对涛涛的成长一直很关注。1984年，我到山西老家榆次市辅导职工艺术团。一天晚上，我同艺术团在当地晋华纺织厂俱乐部演出。那天场内黑压压地坐满了观众，我在后台准备演出。忽然一个男学员匆匆走过来，兴奋地告诉我，刚才他看到体育报的消息，涛涛代表八一队夺得了全国锦标赛混合双打第三名。我惊喜而又迟疑地问他，你没有看错吧？ 没错， 您的孩子不是叫王涛吗？浪涛的涛，八一队的。可是我心里仍然不踏实，我不敢相信涛涛会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我要眼见为实。台湾看了看表，离开演的时间还差20多分钟，就要求他速把那份报纸取来。学员见我渴望到这个地步，登车飞快地返回朋友家取来报纸，前后才用了10分钟。我捧着报纸的手在颤抖，这回我看得清清楚楚。在广西南宁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上，八一队的王涛和陈云夺取混合双打第三名，这是涛涛代表八一队首次在全国锦标赛上获得奖牌，也是我第一次在报刊上见到儿子王涛二字，心情格外的高兴和激动。后台围满了学员，与我共享着难以形容的喜悦。舞台上紫红色的帷幕徐徐地拉开了，第一个节目器乐合奏马刀舞曲。我站在台上，手执指挥棒，仿佛浑身上下都注满了力量。队员们也露出了笑脸，显得格外的精神。我把自己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都融入于指挥棒之中，致使每个音符都像精灵般的在馆内欢乐飞舞。欢快激昂的乐曲深深地感染了观众，台下时而响起一片掌声。演奏员们随着我难以抑制的激情奏得更为豪放精彩。乐曲刚演奏完，台下呼喊叫好声响成了一片，观众被征服了。我再三谢幕仍无办法，大家都没想到这个节目演得如此成功，犹有神助一般。此刻乐手们显得比观众还要激动。正在我无奈之际，主持小姐上台帮我解围。 观众同志们，观众同志们，你们知道王老师带领全体乐手演奏今天为什么如此成功的奥妙吗？ 观众顿时鸦雀无声了。此刻观众席上一位知情人叫道， 王老师就是咱们老乡榆次人。 对，王老师是本地人，这还不全是今晚演奏成功的奥妙。 我站在台上，笑眯眯地望着主持人，听他这幽默风趣的提问，心知他在指什么了。就在这个时候，乐队里一位小伙子忍不住了，跑到话筒前大声地说道： 告诉大家一个最新喜讯，王老师的儿子王涛就在今晚演出之前刚刚夺得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第三名。 顿时场内又是一片哗然，叫好声欢呼声连成了一片。我不停地挥手向大家致意，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还是难以了却观众的热情祝贺，只好再次的挥起指挥棒，加演了一曲《阿戏跳跃》，才算收场。散场以后，热情的观众又拥到后台向我祝贺。回到招待所，我兴奋的不能入眠，又捧出报纸来，对着涛涛的名字看了很久。很久。1986年的7月，我到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辅导职工艺术团，正值全国青年乒乓球锦标赛在成都打响。这次比赛聚集了全国近300名青年优秀选手，其中包括20多名现役国手，实际上是对当时中国乒坛年轻选手后备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因而备受各方的关注。我爱人这时候正在成都探亲，我让他随时告知我比赛的情况。涛涛妈妈家是个大家庭，姐妹兄弟9个，得知涛涛来成都参赛，全家都成了涛涛的忠实球迷，组成了涛涛的啦啦队，一去就是20多人。几个舅舅为涛涛助阵，手拍肿了，嗓子喊哑了。也是天时地利人和，涛涛在妈妈的故乡大显神威，首先为81队夺得全国青年团体冠军。涛涛场场拿2分或3分，在单打比赛上他又一路拼杀，仅负于当时的国手马文革和孙建伟，勇夺第3名。当时有篇现场报道是这么写的：脱颖而出的左撇子虎将，81队左手横握板快攻手王涛，这次出人意料的跻身男单3强。王涛不仅在单打中击败湖北梁鸿安、江苏周小兵及江西陆成平一批悍将，还是本届男团冠军的1号得分手。81队在半决赛5-4胜江苏队，他独得3分；决赛5-1胜上海队，他又拿了2分，被称为锐不可挡的左撇子虎将。可见当时新闻界已经看好了涛涛。此后涛涛在全国青年乒乓队伍中已享有声望，成了一位有发展前途的选手。涛涛的惊人战绩很快就传到了我所在的攀钢公司。艺术团的同志们得知涛涛是我的儿子的时候，学员们自动凑起了一桌丰富美餐来祝贺，工会主席也来了，好好的热闹了一番。静下心来，我回想着涛涛所走过的路程，他一步一个脚印儿的走着走着，一直向前走着。我心中默念着：涛涛，你要一直这么走下去。更为蹊跷的是，这次大赛的女单冠军关华在7年后与涛涛结为秦晋之好，这也是一个奇缘吧。 1986年，成都全国青年乒乓球锦标赛，其很重要的一个含义，还是为即将召开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选拔人才。八一队为备战六运会，可谓用心良苦。涛涛从此役中冲杀出后，被当时主教练王雪坤看好，决定大胆在六运会上启用涛涛，从而为涛涛又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机遇。当然，王雪坤也冒了很大的风险。王雪坤对涛涛是深为了解的。6年前在基建工程兵队的时候，他就曾带过涛涛，并为他制定过基本的打法。当时八一队人才济济，战将众多，现役国手就有好几个。世界冠军范长茂，国内冠军杨建华、万国辉、孙玲等都是很有实力并享有声誉的名将。除此之外呢，还有比涛涛大1岁直拍快攻手王建峰，他也很有实力。如要按正常的情况来定，涛涛排在八一队5、6号选手的位置。但王雪坤看到了涛涛不但具备了一定的实力，而且年轻，有股拼劲，很有潜力。他坚信如果将涛涛选入六运会的主力阵容，再经过对他的重点培训，将会成为自己手下的一员出色的战将。他所担心的倒是这个主力阵容的人选，乒乓队和大队能否通得过，涛涛是否能够经得起这样重要的4年1届的全运会的考验。他认为涛涛的意志磨练还欠火候，打到关键球的时候还咬不住，领先的时候松，落后的时候慌。他针对涛涛存在的弱点，为他制定了一系列的训练课程，比如有意安排一上来比分就是18-15，涛涛在领先的时候怎么打，反过来落后的时候又怎么打。经过不断的反复训练，涛涛的意识得到了锻炼，球技又提高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队里对王雪坤的人选方案颇有非议，对涛涛的启用不大放心，多次给王雪坤讲是否再全面的考虑一下。王雪坤的态度非常明朗，这个方案是我考虑很久才提出来的。队里看到他态度坚决，也表示同意了。经过王雪坤重点抓涛涛的实战训练，几个月中涛涛进步神速，队内也常组织实战比赛，涛涛经常打第一。原来不服王雪坤启用涛涛的一些队员也渐渐的服气了，但是王雪坤心里有数，因为真正的大战还没有开始，涛涛到那个时候是否顶得住还是个未知数。涛涛深知王雪坤的意图，对他的重用深深的理解，他知道王雪坤为他入选主力阵容担着很大的风险，他决心用实际行动来表明王雪坤教练启用他没有错。他横下一条心，争取夺冠军。可是争冠军必须有相当的实力，实力哪来啊？练，勤奋苦练，笨鸟先飞，必有结果。他呀就认准了这个理儿。他个头矮点，活动半径比别人小，这样就要比别人更灵活更敏捷一些。夏天涛涛穿着绒衣绒裤在烈日下长跑，几千米下来汗水把绒衣都给湿透了。练球的时候腿上绑沙袋，自己给自己加码，超负荷大运动量的训练有时候真让人受不了。涛涛有一次练着练着一阵恶心，哇哇的吐了。大家劝他歇会儿，他跑到池子边漱了漱口，咬咬牙 又闷头练起来了。这个时期他基本上不回家，假日里呢也加班训练。在年终的总结大会上，王涛受到大队的表扬，他创造了八一队一年内全勤的记录。勤奋刻苦的训练必然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在石家庄市全运会预选赛上，他所参加的项目团体、单打、双打全部打入了决赛圈。通过六运会预选赛后，队里的态度明确了，涛涛的主力地位得到了认可，全队上上下下心服口服，涛涛也经受了出战的考验，为他在六运会决赛中打出了必胜的信心。王雪坤把涛涛视为秘密武器，准备在六运会决赛场上来冲击。在这关键紧张的时刻，我和涛涛无暇见面，但他经常来电话告诉我训练的情况。石家庄预选赛我更加关注，我只有通过电话鼓励他，提醒他，比如他反手强、正手弱的缺点，我经常向他提出，告诫他特长既要突出，又不能有明显的漏洞，否则很难对付当前乒乓球发展的势头。我让他在这决赛前的为数不多的时间内重点攻一下正手位的练习。王雪坤教练也正是这样的，重点抓他的正手位攻击力。为了让涛涛专心备战六运会，我们有什么难事都瞒着他。在六运会即将到来之际，涛涛的奶奶因为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去世了。这一悲痛的消息我们一直对他封锁着，我赶回老家处理他奶奶的后事，一切办妥以后又赶回了北京，因为我牵挂着涛涛，期待着涛涛。涛涛竭尽全力去拼六运会，比别人汗水流的都多，比别人练的都苦，他深知自己条件受限，只有比别人出更多的汗水，才有可能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采摘到艳丽夺目的鲜花。1987年初，一年一度的北京乒乓球邀请赛在京拉开战幕，这既是一次冬训的检验，又是一次为六运会而战的摸底比赛，更是一次为六运会而进行的实战练兵。各地甲级乒乓球队纷纷报名参赛，八一队自然也不会放过这次机会。从涛涛走上专业队之后，已经有七个年头了，但是我从未在现场观看过他的比赛。这次难逢的好机会，我绝不放过。我告诉涛涛，这次比赛啊，我一定要去观看。涛涛深知我的心，一天专为我准备了两张优待票，但无时间亲自送到，就留在了北京体育馆的北门。当晚我和大儿子兴致勃勃地骑车前往体育馆去观战，当我骑到体育馆外的跑道上时，眼前的一段路十分的昏暗，骑着骑着，咔嚓一声，我掉入坑内，我的嘴巴正巧重重地磕在前边的坑沿上，嘴部立即感到火辣辣钻心的疼痛。大儿子发现我中了埋伏，忙跳入坑内把我和车子拖上来。原来这里正在施工，这个大坑足有2米方圆，有3米多深。儿子扶我到路灯下查看，见满嘴都是血，他立时吓呆了，他哭着要背我到医院去，可我坚决不去。眼前已到体育馆了，涛涛的比赛就要开始了，那怎么行呢？我摘下手套，又掏出手绢塞在嘴里。儿子见我看球心切，把车放在马路旁，扶着我直奔赛场。取过涛涛预先留下的票，我们进到馆内。 一进馆，我就看到涛涛正在比赛，赶紧找个离他较近的位置坐下来。涛涛所代表的八一队正和国家二队对阵，比赛打得十分激烈，难解难分。我专心观战，一时竟忘记了疼痛。我虽然无法张嘴呐喊助威，但心里一直为他暗自加油。比赛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赛完，涛涛寻找过来，见我捂着嘴，手绢上沾满了血，又看到我痛苦的表情，就急切地问：“爸，怎么了？”他哥含泪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一切，涛涛直埋怨哥哥：“为什么不赶紧把爸爸送医院去啊？”他哥哥告诉他：“是我执意不去的，一定要看比赛的。”涛涛赶紧把我扶到运动员休息室，端来一杯水让我漱漱口。随着吐出的一口血水，三颗门牙也落在地上。看到此情，涛涛落泪了。可我倒觉得，今晚看到涛涛的比赛，也看到他几年来的成长历程，我虽然受到痛苦的折磨，还是值得的，心里仍然感到热乎乎的。涛涛妈妈知道我和老大去看涛涛打球去了，见我们这么晚了还没有回来，他一直在急切地等待着。凌晨两点多我们才回到家，一进门把他吓坏了。他见我嘴上用纱布包着，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老大又将我中埋伏一事从头至尾地对他的妈妈叙述了一遍，他听完后眼里充满了泪水。此事被记者们得知以后，相继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题目是《吃球父亲王世俊，乒乓球连着父子心》。一天，一位中年男子领着个男孩找到我们家来，进门以后，他掏出报道此事的文章，自报家门地说：“我们父子俩也是球迷，孩子在什刹海体校打球。”说着说着眼泪掉下来了。“咱们俩呀同病相怜，你为看王涛打球磕掉了三颗门牙，我为孩子打球摔断了胳膊。”他详细地向我讲了他为培养孩子打球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并说今天可找到知音了。听了后我也深深地受到感动。他的孩子从小打球，他是启蒙教练，为孩子打球他也在家里安放了一张球台，早晚陪练。他希望我和涛涛在不影响休息的前提下麻烦指点指点他孩子，我二话没说点头同意。有一天涛涛正好回家，我向他说了这位家长的心情和要求，涛涛也深深地理解，并决定下周日让他领孩子来，在团里乒乓球室打打。这天，家长领着孩子早早来到我们家，感激之情可想而知了。涛涛带着刘国良一块来了，父子俩惊喜万分。就在这天，涛涛和刘国良分别指点了他的孩子，用了一个多小时，这位家长感动得坐立不安。从此这位小朋友更加发奋刻苦，三个月后打了北京市少年冠军，继而又夺得了全国月兔杯的少年冠军。后来我又把这孩子带到山西乒乓球队训练了半年，回京后在首届庄则栋杯赛上代表北京市夺得了团体和单打冠军。他们父子俩对我和涛涛总是抱有感激之情，说：“哎，我这孩子有今天呐，多亏了你们父子俩的指导和帮助啊。”我一再地告诉他。